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持续受偏东风的影响，本日今天早晨到上午呢，西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形容海淀、石景山、丰台西部和房山局部的短时雨强比较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应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到傍晚天气以多云为主，能见度有所改善，比较适宜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11:32:51，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是周五了哈，提前祝各位想要休息的朋友呢周末愉快。我们今天呢要分享这个地方啊，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浪漫的国度，浪漫的就非常多浪漫的点，但是很多朋友去过这个国家呢，都去他们那些比较当红的网红城市。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一位大美女，是来自于博路旅行的伊万卡，欢迎伊万卡。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再次来到这里。 是的，应该是第三回了，没记错的话，是不是？这次要带着我们去意大利，刚刚说了是非常小众的两个地方。就刚刚跟伊万卡聊天的时候，这俩地方跟我一说，我觉得有点没去过。先跟我们说这两个地方是什么名字，跟我们说说好吧。 第一个呢是现在已经开始炒热了的天空之城，叫白鹿里之奥。 白鹿里之奥， 一会儿会说到这个城市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非常神秘的所在。 匪夷所思，非常神秘。关于城市的话，我的感觉就是它有一点云山雾绕。 对，它就是围绕在被群山围绕的这么一个。被白云顶在点上的一个城市， 对对对， 而且它有很多典故，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宫崎骏大师的这个动漫作品，那他做的有一部作品就叫《天空之城》， 是的， 这个城市就是原型。 对，一说《天空之城》，想起李志那首歌特别好听哈。 对，《天空之城》那首歌也是非常经典 的。谢谢你送我的西班牙馅饼。第二个城市也很陌生，跟我们说说。 第二个其实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它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地区，我们叫 它这个River Area、 哦、 翻译过来叫里维埃拉，但其实它是沿海的一部分城市的统称、 哦、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里维埃拉，只要你是沿海的城市都可以这样叫。 说到沿海肯定是很漂亮对不对？ 对、啊、但这个词的来源就在于意大利的北部这个地方。 OK， 我们刚刚听到两个还非常小众的城市哈，刚刚我看到它那个提纲里是维埃拉，我以为是球星生活的城市呢，维埃拉嘛，国际米兰的维埃拉，原来是里维埃拉，只要靠近海边的都叫做里维埃拉。好了，今天我们的伊万卡带着两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来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让伊万卡稍事休息十分钟，十分钟的资讯之后，我们要听听意大利这两个神秘且迷幻的好地方。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俺们山东的一个事儿，豆豆。 有山东的。 山东菏泽呢，是以牡丹为媒做好全域旅游的大文章，现在都是全域旅行。 是的，都是全域全域，一定要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 禁制。菏泽牡丹区李村镇曹州玫瑰园内人声鼎沸，这个接踵摩肩啊！ 哎妈，都去看玫瑰去了， 人山人海啊！游客们纷纷踏入园中，欣赏一朵一朵娇艳的玫瑰。 哎，据悉呢，这个曹州玫瑰园计划投资3亿元以上， 3亿啊！ 我的妈呀， 是的， 占地面积是1200亩，以种植像玫瑰还有月季为主。 是的， 我最爱的月季， 另 有啊，对呀、啊嗯，像什么有这个伊丽莎白。雾鳄、豆蔻年华等各种品种，上百余个。 是的，目前园区呢设置为主题玫瑰、月季花海区、万指油纸伞领略江南美色区、风铃风车加空龙啊恐龙哈、啊、不是空龙恐龙思忆童年区、吃货福利尽享百种特色美食区四大主题游览区，形成了玫瑰花海、月季、油伞园、风车展、恐龙展加美食节的游玩新体验模式。这个地方可以容纳游客8万位同时进行参观游览。 妈呀，1200亩可不是这个浪得虚名。 菏泽 来个地方吗？ 对呀、啊，我觉得我们的菏泽是个好地方。 哎，是个好地方。 现在又有了一个人声鼎沸的好理由。 哎，是的。啊，这个下次去菏泽就可以去这儿看看了。 是的、嗯、除了牡丹还有玫瑰还有恐龙还有美食呢啊。 是的， 或者第二条非常厉害了哈、啊、我觉得老师这个遗址显露真容呢，确实是让我们觉得是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而且专注的一件事情。 是的，那么这件事呢就发生在江苏如东觉港。 哎呦，怎么了？唐宋国清寺啊，唐宋国清寺遗址显露它的真容、啊、 不容易，又是一个大事件啊。 是是是，一年呢啊， 一年 经过一年的考古发掘，位于江苏省南通市的如东县觉港镇的唐宋国清寺遗址发掘取得重大的收获。就在7月20号那天哈、啊，如东县人民政府和南京大学通报了考古发掘的初步研究成果，共清理出了文化遗迹17处和近1000件文物标本。 嗯， 初步确认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和沿海一带罕见的唐宋寺庙遗存。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证据，更对见证和研究古代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是的，那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啊？ 嗯、 从2015年6月，受江苏省文物局的委托， 嗯、 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敖为组长的课题组，就围绕着江苏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对省内的重要遗产点进行了调查。 哦、 然后呢，在国清寺遗址所在地地表。发现了一口古井以及残存的一些唐宋时期的瓷片， 有这个古井开始往下探， 就开始挖呀 啊 掘地3尺， 咔咔咔， 对，3尺都不够。 是的，那个确定了这个地下呀还有遗存的保存哈、啊嗯。同年底呢，经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文物局批准，南京大学就组织了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发现多处重要的古代建筑遗存和大量的文物标本，这一下。 开了天了。 哎呀，真是说我的天哪， 对对， 原来地下还有这么多。 是的，这个对于考古的学员和考古的专业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收获哈。 对，好了，那么这件事情令我们振奋啊。来看下一个， 下一条。 哎呦，又是一个跟旅游，这现在这个旅游方式是真多呀，什么都能结合在一起。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点。 对，比如说列车这个环节，有这个壁画的，有这个奢华的， 是的，有原木的、实木的， 对，有落地飘的 落地飘的我还没有坐过。 落地飘车啊，今天我们说的是音乐加旅游列车。 哎，现在一般我们坐火车其实一直都有那个什么广播呀之类的， 对对， 列车广播，然后给你放点音乐。 是， 但是现在这个音乐加旅游是西藏旅游解锁的新型传播营销模式。 哦，西藏方面的消息。 是的，这是7月23日到25日，中国西藏尼泊尔旅游联合协调会第10次会议，即中国唐竹古道旅游联盟首届的年会在拉萨举办了。期间呢，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协同尼泊尔旅游局代表以及唐竹古道沿线省份的嘉宾一道，同乘唐竹古道号这个旅游品牌列车，以音乐为媒体验了沿途的旅游资源。 是的，对于这个唐竹古道号旅游品牌列车和唐竹古道的打造呢，相关的领导对此寄予厚望。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我们今年开通了日喀则至西宁段的唐竹古道号旅游品牌的列车，西藏自治区境内呢则启动了拉萨至那曲段的唐竹古道号的旅游品牌列车，一年以后将开通拉萨至西安段的唐竹古道号旅游品牌列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唐竹古道将开向尼泊尔。 哎，又是一个可以开出边境、开出国界的。 就刚才说的音乐的部分哈，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边有这个日喀则地区的歌舞达瓦寻怒的一些展现藏族舞蹈文化的音乐，以及吉隆歌舞，更是将民族特色与音乐融为一体，非常的珍惜和有感觉，对不对？ 是的，这很有当地的地域特色哈。 是的，前三条来自于国内，后两条来自于国际。 对，这个国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旧金山。 怎么的了，旧金山？ 旧金山这个也是根据环保来出台的一个措施，你进塑料吸管 儿。哦，塑料吸管 不行了，能换成铁的吗？不锈钢的。 你不用来 说。那美国旧金山市议会呢，24日投票一致同意全市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氟化材料制成的外卖包装。 对，这个禁令有望下周通过二读成为法律。于2019年的7月1日正式生效，届时呢，旧金山整个市餐饮场所将禁用这些塑料制品之外呢，如顾客没有提出要求使用我们的餐巾纸、外卖器具和其他外卖物品之外呢，餐饮的经营者不得主动提供。除非设置自助的点，供客需要的去取用的话，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是的，这个相关的议员也说了， 说 一次性塑料制品对环境破坏是非常巨大的。塑料正在扼杀我们的海洋生态系统，确实经常什么海豚啊或者说鲸鱼啊吞食了这个塑料袋，散落在大街小巷，我们是时候找寻塑料的替代品了。 我们看现阶段在世界上有多个国家和城市开始应对日益严重的塑料污染。英国政府4月就宣布了计划，明年将禁用塑料吸管、搅拌棒和棉签棒。美国加利福尼亚那个已经禁用了塑料餐具和吸管，西雅图和迈阿密禁用塑料的吸管。另外美国星巴克公司，就是那个我们经常喝的咖啡哈，也计划在2年内告别塑料吸管和搅拌棒。我在现在星冰乐啥的怎么吃喝啥的呢？干了呀， 对，干了，来。 第五条啊，我们要保护环境哈。 是的， 一个富有的地方啊。 哎，阿联酋又掀起了中国文化热，首颁中文驾照，百所学校来教汉语。 100所学校啊， 真的。那外媒称阿联酋掀起了中国文化热。阿联酋教育部7月19日宣布，从明年开始，2019年，该国的100所学校将教授汉语。另外，近日阿布扎比警察局也颁发了第一本中文驾照， 很有仪式感， 很有仪式感哈。 这个拿到这个中文驾照的朋友呢，那非常的骄傲了。 那是啊，呀，我拿到这。看不懂， 横穿整个阿联酋，咔一顿驾，是不是？据阿联酋的《海湾时报》报道说，阿布扎比警察局车牌的车辆的牌照部门负责人的叫做沙姆西，说颁发中文驾照反映了这两个友好国家之间深厚的历史关系以及在各个领域的丰硕成果，互通有无嘛。你来我们开，我们那儿那拍啊，一起开 一样的， 对不对？ 反正就是这个迪拜旅游局呢与中方签署了一些重要的协议，并且再次确认了其对第四大客源市场的持续关注。现在也是越来越重视哈。如今呢，中国是迪拜增长最快的客源市场之一。2018年的前五个月，迪拜的中国游客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40万547人。预计这一增长将在今年持续下去。 是的，今天都是非常好的消息哈。有环保的，有这个发现意识真容的，还有这个去看花的赏。 还有这个颁发中文驾照能够以后更加畅通无阻的。 是的，今天的气氛都非常的融洽。时间来到了11:44:47，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的 Ivanka， 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Potrei lasciarti andare guardando il disegno indecifrabile di un palloncino che 伴着热情奔放的意大利的风格，我们今天跟着伊万卡来自于国度旅行的朋友呢，一起走进美丽的意大利。其实我跟道道都特别想去意大利， 真的，我一直想去意大利，还没去呢， 是吧？意大利的城市有很多种风格哈。道道，你最喜欢哪种风格的意大利城市？ 我最喜欢意大利的乡村和郊野这样的风情啊。 托斯卡纳 大区是吧？ 对对对，托斯卡纳那不勒斯。 对，想问问一下我们的伊万卡哈，这意大利你去过多少个城市了？太多了， 已经数不过来。意大利的城市太多太多了，是一言难尽。编导跟我说，这期我们聊一聊意大利吧。我想，那意大利只能是漫谈，我没法给大家去一个一个城市的介绍，因为不管是从任何一个维度，比如说历史、文化、艺术、时尚、美食、美酒。都是一言难尽， 好，还真的是。 哎，我觉得这个我们完全可以开发成一个系列节目。 对，让伊万卡卡老来说一说。 是的， 是吧？ 这一周，对，一到七。 伊万卡， 按照7个声部。 那个我能休息一下。 意大利那些事儿。 对， 其实我们伊万卡也是经常在欧洲很多的国家一起去玩儿哈，他也很精通这方面的知识。 对， 其实我们看到他这个提纲呢，彩色打印机打出来的彩色打印液，是不是？ 棒了！ 我们要看看意大利它的微印象，微印象。 哎，还有微印象，首先来一个开篇。 是是，说说你对意大利的微印象是什么样的，伊万卡？ 意大利，因为我去过很多次，每一次去的感觉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当我20岁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有一颗青春不羁的心。 20岁就去了。 意大利能满足一个年轻人对欧洲的所有的印象。浪漫的也好，不羁的也好，奔放的也好，在我心中，可能意大利更像一个摇滚歌手一样，从里到外有不同的维度，看起来总是那么让人耐人寻味。 摇滚歌手， 摇滚歌手，那意大利是外放狂放型， 是的，是的，反正 不 羁的感觉，对， 但他内心还是有很多丰富的东西可以让你去表达出来。 您刚刚说那是20岁时候对意大利的印象，摇滚歌手。 现在21，那个印象如何？ 现在随着年纪不断的增长，成熟之后。你再谈意大利，他是如果还是歌手的话，他是一个什么歌手？ 他可能是一个褪去了光鲜的外表，然后可以以一种平淡的声音去阐述，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嘈杂的乐器， 不再炫技了，娓娓道来， 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 Elton John。 玩的冯奈的 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是是， 就可以娓娓道来了嘛。 对，其实我们看到伊万卡的提纲说，意大利这个地方很多的一些演员、歌手会钟爱这个地方，会举办一些重要的人生仪式， 是的， 对不对？ 那就说明他教堂也很多， 对啊， 教堂很多， 可以选择， 古堡也很多， 古堡、 乡间别墅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去意大利结婚，我就是一定要在教堂里。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曾经的钻石王老五、黄金汉，这个乔治克鲁尼， 我的天，乔治克鲁尼那天我看了一下全球的 Fox 第一名。 对， 他怎么就他也不演电影啊？ 对啊，他怎么就得那么多的财产？ 他是开始运飞机了吗？ 还是他有自己做生意？ 反正他很有魅力，很有魅力。 他是所有女人，全世界女人心中的 number one 的一个梦中情人嘛。 心里嘛，乔治克鲁尼，我查查一下是长什么样。 他有什么在那边？你刚才说 他在那边举行的一个盛大婚礼，基本上是好莱坞的半壁江山都去了， 全得去。 我的天哪！ 他是在威尼斯海上的一个安曼。 哦，酒店 七星级酒店办的这场婚礼和他的著名的美女大律师。 哦，你看他跟律师 郎才女貌，对， 真的是一个管财，一个管财，对不对？一个揽财，一个管财。哎， 是的，律师长，我就是他的私人法律顾问，有什么事儿请咨询我，涉及到侵权什么的，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安曼酒店，伊万卡住过吗？在威尼斯的时候？ 威尼斯的我真没有住过，因为威尼斯我去的时候还是早两年。 哦，早两年的时候，反正意大利有很多品牌的酒店，奢华的酒店，还有主题的酒店，是吧？ 意大利的酒店它也是很有层次的，比如说我们穷游，你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 民宿 预算的这种民宿呀，或者是一些。standard 的酒店，如果你想住的比较有特色的话，它有很多 design hotel、boutique hotel， 然后还有 small luxury hotel， 就是各种， 哎呀， 根据你的预算和你的个人品味， 三个英文唰转出来，我们就浮想联翩。 是的，是的，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酒店。 当然，如果你要想体验一些别致的东西，其实我更推荐的是住进农庄里去。 农庄， 对，比如说美女说的，想体验乡间托斯卡纳或者是纳布勒斯， 一下子问一下， 一定要住民宿。 民宿， 好的， 民。民宿或者是这种农场主给你提供的酒庄也好，或者是农场的房间，其实听起来是农场，但它其实一点都不糙，它是重新装修过，让你能够感觉到你自己融入到了乡间别野 的生活。真的是， 那个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在住宿酒店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选择哈，比如说我们去选择酒店会像一些相关的网站去订这个酒店，然后那比如说您刚才说到那个关于农庄这种专业性的主题性特别浓郁的酒店，是专门有这个线路还是可以去查到这些酒店的名字呢？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难查一些，可能是需要借助一些专业的定制旅行机构。 对啊，对啊， 比如说我们 是啊，就可以去 对 跟他们去走嘛。对，那相关这样的酒店的价格是不是也比较贵？ 这个其实也是根据大家的预算来的。民宿的它是跟地理位置和你想要体验到的一种风格有关。那有一些新装修的，它是属于意大利有很多分散式的酒店，这个概念可能是一种更加环保，然后一会儿我提到这个天空古城的时候，它也跟这个理念有相关的关系。就因为意大利到南部，它其实是一条就是像靴子一样的这个 从南到北 地图嘛， 上北下南， 从北到南， 对， 从北到南，其实经济是越来越落后的。那在南部的乡间，就是那普勒斯周围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古城慢慢就没落了，变成了无人城，甚至是鬼城。 哎呦， 那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村长，我们就不说城了啊，其实它相当于是咱们村的这个概念。 是， 那很多村长、镇长，他们就要想方设法的去振兴这个古城。那怎么样呢？他们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建立这些分散式的酒店。 对， 那可能是一个酒店的 brand， 就是一个酒店的品牌，它其实有几处的 building， 就是你可以入住到villa A 或者是别墅 B， 但它都是隶属于一个集团，然后是一个管理的层次在做。但是你体验到的东西其实是截然不同，你可以深入到各个地方，这是一种既环保又能让你更人文的去体验东西的一种方式。 是是是， 哎，这个不错，这个理念也是比较新的一种。 我们今天终于知道了，从北到南是越来越经济越来越衰弱的， 但是可能自然会越来越原始吧。 对，就越漂亮，应该是吧？这么理解？ 其实是这样，意大利整个，不管是城市还是村落都很美，哪怕它是现在已经开始没落的城市，你去看的时候，它依然有一种远古时代给你带来的震撼。所以为什么人们觉得这个水泥钢筋进入到城市文化文明之中以后，对意大利古城和它的古文化是一种破坏。 是的，是的。 所以，人们才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要振兴那些古城以及他们相关的各种职业的人， 对， 从业者、手工艺品，怎么样去把他们的这个民族振兴和他们的文化传承 重新拾起来。 对，现在很多意大利人还是就是接着二战之后的这个大移民风潮，还流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那其实承载着这种文化传承梦想的人，反而是那些外来的侨民。 是的，是的。那个网友一个问题 题哈。 啊，你问 伊万卡今天大美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应该是第三回来了。 第三回， 哎， 每次都特别的漂亮。 你记得不错，是第三回哈。 周头对美女印象都非常深刻。 对，我就有一个自身的问题哈， 自身的 不是自身哈， 哦， 是自身啊，哦，就是比如说刚刚伊万卡说从北到南经济越来越衰退，那作为我们这些有年假也很少的人，上了年纪的人，如果到了意大利的话，是先去北边开始玩，你看先直接扎到南边，哪个比较合理呢？ 这个是看个人的旅行偏好。如果是第一次去， 哦，对，第一次去， 很多人大部分还是会去一些必须去的城市， 罗马。 比如说咱们从北到南，咱们隶属一下。 说，从北到南。 第一个就是咱们最著名的时装周的举办地，四大时装周之首的米兰。 哎，这个太帅了，米兰。 要想购物，要想走到时尚的尖端， 必须米兰。 要想被街拍，要想成为网红，一定要去 米兰。必须是 米兰。对。 到。 巴黎完了，巴黎排不上了。哎， 巴黎也有这风格哈， 嗯， 但是米兰是绝对时尚的地方。 但是因为巴黎它是走优雅这种低调风，然后米兰它的风尚是张扬 时尚 个性， 所有意大利的品牌都是， 所以其实看走到巴黎的街头，大家基本上都是淡妆或者是裸妆，穿的也是黑白黑素色比较多， 是， 但是意大利就是色彩非常鲜艳， 画的都是淡浓妆，那我适合去意大利， 你在利吧，你就在米兰别回来了，待着 啊，是， 而且米兰周边有很多 shopping mall， 不管 是新上季专位下来就是这个天桥下来的这种新品，还是咱们打折村的这些产品， 对， 你想要购买的东西可以是买不完的。 就米兰这个城市， 秀场直达啊！ 对，米兰这个城市就是时尚的天堂，达人聚集的地方。 是的， 但是一定要小心代购，因为现在 对 代购群体已经把好货都搜罗没了。 是，希望大家就是谨慎选择哈。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还是欣慰的，至少他卖的是真的。 米兰下边那个呢？除了米兰 啊，米兰往下走一点，其实它是米兰稍微往东一点，是咱们最著名的水城威尼斯。 威尼斯，真的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威尼斯会越来越被水有吗？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世界上有很多角落，比如说 马尔代夫， 也说是马上要被淹没的城市。国家， 对， 但是这个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 反正尽早去， 但是尽早去还是对的， 对吧？ 但是威尼斯它的人特别多， 旅行城市 是靠脚， 真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穿舒服的 鞋子， 对， 是的， 伊万卡都亲身经历过的， 对啊，必须得是平底儿布鞋呀， 舒服的 运动鞋， 一定要舒服， 是的。还有一分钟，再介绍一个呗，往下走走， 再往下走就是热情奔放的度假胜地热那亚， 热那亚 这块其实就是属于意大利北部的一种田园风格了， 哦，也不错。 它的风格是那种华丽丽的田园，跟那不勒斯那种简朴淳朴的那种 不一样， 是不一样， 它是有升级的， 它是非常时尚，然后有很多这个贵族去度假，或者是欧洲这种有地位的 了解 professor 就教授啊，文明人啊，文化人经常带着他的家庭到那里去度个夏天，或者是 明白了， 定位很准确哈， 是的。 时间关系，我们从北往南说了三个地方，第一个时尚米兰，第二个非常忧郁的威尼斯， 威尼斯， 第三个那天 热那亚， 热那亚热情似火，全是 doctor 和 professor 是吧？ 啊 ，doctor professor， 然后一个制片人，一个导演啊， 还有副导演。 还有牙医。 对，今天呢我们要跟着伊万卡走近，当然是刚大概介绍意大利的样貌，微意大利之后呢有两个非常小众的地方，在下面呢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 好的， 大家一定不要走开哦。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双休日的天气。受副热带的高压控制，天气以晴为主，比较适宜各位假日出游。但是白天啊，气温很高，空气湿度很大，天气较为闷热，应该注意防晒和防暑。另外呢，近期山区地区呢，灾害风险的比较高，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周六是7月28号，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29号周日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去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伴着这个有点嘚嘚嘚跳壳的音色，我们来到了下半段的直播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周五了哈，这个节奏应该非常的舒适和快乐哈。 是的， 马上28号周六、29号周日就来了，希望各位安排好假日的出行计划啊。 嗯， 今天我们要跟着我们的伊万卡去意大利两个非常小众的地方，刚刚说了从北到南三个还比较熟悉的地方。 是的， 对吧？ 嗯， 我相信越往后的越陌生了，对吧？ 对，这还没 到呢， 没说到罗马。 对呀、 啊， 罗马 是在 中 部， 是在中部。 对， 对， 是的，首都。 那其实热那亚下来呢，是我们现在也比较热的一个五渔村。 啊，听过。 对，架在悬崖边的这么一个多彩斑斓的世界。 是的，是的。 五渔村是在偏北部还是偏南部？ 偏北部，咱们现在还是在北部， 还在北部呢。 对对对， 五渔村。 等到了罗马，差不多就到中部。 中部了。 那下来五渔村稍微往南走一点，就是最著名的徐志摩给他命名的翡冷翠佛罗伦萨。 啊、 哇，佛罗伦萨简直了！ 我老觉得佛罗伦萨是不是特别的那种就是 不叫创意的地方，就特别有古派的建筑，一堆围着圈的转，是那种 的吗？对，而且特别文艺范儿。 哦，文艺范。 是的，我老觉得 文青必到打卡之处。 对。 哦，佛罗伦萨就是翡翠色的吗？ 冷翡翠吗？ 对啊， 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 因为翡冷翠其实是 音译过来， 对 对， 翡冷翠，但它其实是玉，因为它这个听起来非常的美，然后又有很多诗作呀、小说围绕这个名字展开，所以大家对它的遐想是非常多的。 对， 是的。 徐先生去了之后，更加重他文艺的气息。 没错， 对，得去佛罗伦萨看看啊。 对，佛罗伦萨得去啊。 是的，是的。 佛罗伦萨再往南走，就是咱们的中部，就开始到了罗马。 罗马， 我们叫它永恒之城，因为有奥黛丽·赫本，有格里高利·派克， 哎呀呀， 有这些所有好莱坞明星去拍摄、去留下脚印和影像的地方。 网关有一个问题也很初级。 哎呀，你怎么又有问题？你说吧。 这老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是怎么理解的一般卡？ 因为罗马其实它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城市，然后所有的这个景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集中的，所以玩罗马你可以坐这种就是有开篷顶车的这种 bus，但是你也可以徒步 溜达。 徒步的话，其实溜达溜达一个景点就到了另外一个景点，顺便还可以买点东西。 对呀，你溜达的锻炼身体呢。 对对对对，是非常非常愉悦的一种体验。但是它的地面都是这种石头，所以也是要舒服的鞋 必须的，出去就别高跟了啊。 对，你在这儿高跟的容易崴脚。 对，然后因为罗马它几乎是没有死胡同的，所以基本上 条条大路都能找到路出口。 对的，对的， 这么个意思。 对的， 对。 然后现在这里头要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啊，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人是自己租车出行。那租车自驾其实到了意大利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古城是不让外面牌照的车进来的，所以只有说他们自己运营的一些固定的车辆可以在城内去行驶。你自己的车辆必须是停在车外，然后徒步进城去游玩。 哦，对，那你找停车位其实也是个问题。 对，其实在那个意大利很多小的车是吧，也不是很大那种的，本土的车辆唰唰的 之类的。 对对，什么派利奥、菲亚特对吧，那些车。 菲亚特是最流行的。 对对，菲亚特。 对 对， 罗马了解了，再往下走走。 再往下走就到了咱们道道最喜欢的那不勒斯的地方。这里有最原始最早出的披萨，现在还有这家披萨店，就是每天都要排队， 是百年老店呗。 百年老店，基本上不排个一个小时是拿不到号的。 问一下， 我天哪， 在那不勒斯这个披萨店真的是很薄的那种披萨吗？还是很是吗？是薄的那种？ 它其实是适中的， 适中的。 但它其实没有那么咱们现在吃的披萨那么花哨，像什么海鲜披萨、 简单的 披萨没有。 不，现在还有榴莲披萨。 哦，对呀、啊，好多好多 果味儿的。 其实就两种、 啊， 主要就是西红柿，就是番茄 ， 然后罗勒叶， 罗勒 还有这个奶酪。去做的这么一个、 原来是全素的呀， 没有肉啊， 基本上是全素的。 咱俩走吧。 哎呀，来都来了，拍张照吧。 是吃一个，吃一个啊！素的披萨， 而且这个披萨一整张就只有4欧元，不像咱们卖几十块钱一张披萨 啊，便宜。 4欧元，这两种都是。然后，饮料的话只有三种，一个是当地的啤酒，叫阿佐罗。特别好喝，然后还有就是矿泉水，要不然就是可乐，只有这三种，每一种都是2欧元，所以基本上6欧元就搞定 解决问题。 对，经济实惠又好吃。 那一般卡卡想问问，6欧元在意大利的花费是属于非常便宜的一顿饭， 相当便宜， 真的是六欧。 是的，但是一个可乐2欧。其实还也不便宜， 一个可乐，续杯吗？ 可乐是 续杯吗？ 不续杯， 不续杯， 就是那种 瓶装的 ，对。但这个价钱在欧洲算是便宜了。 OK， 基本上，欧洲的物价还是很稳定的。比如说，几十年来，法国的一包香烟和一瓶可乐，基本上都是还是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可乐碳酸饮料一般就是2欧到3欧。 OK， 好的， 大家了解了哈。 对， 这是那不勒斯哈。快往下，还得到南了，已经到南了。 对，那不勒斯再往南走，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很著名的庞贝古城。 哎， 就是被这个维苏威火山摧毁的一个古老的城市。 其实特别感谢我们的伊万卡今天从北到南介绍城市， 帮我们捋了一下， 捋了一遍，大家就觉得这个城市这个风格还有这个经济，很明白。庞贝，你看古城被烧坏到南边去了，就很有可以很容易理解啊。 虽然说咱们从北到南可能经济没有那么好，但是美女帅哥是越来越多。就像高晓松老师说的， 怎么说的？ 欧洲只要越往南走，人长得越好看， 为什么？ 美食越好吃， 为什么？ 经济越不发达，因为大家都是在看美女和聊天吃饭中度过了。 没有什么争先斗角，脸上没有官司。 也是， 大家都在享受这种慢慢的 天然的。 我觉得每一个就是南欧的，尤其南欧的国家，他们每一个国家的南部是有那种异域风情的，它跟北部是不太一样。 对， 它不是很偏向，不对，它异域的穷啊， 对， 不是， 没有没有，就是不同的感受、啊。 有很多，因为一会儿咱们会说到他到了这个西西里岛的时候，跟主体的意大利，像罗马、佛罗伦萨风格就差很多了，差很多了，就好像这个冲绳支队。对于日本 来说，哦，完全另外一个地方。 对对对， 哦， 那庞贝古城下来呢，就是高晓松老师心里心心念念的那个诗和远方的远方——索伦托。 有 索伦托， 对，索伦托基本上是一个中国人不太去的地方。 我没 它其实是和很著名的这个世界最美的海岸，基本上和它平行的阿马菲海岸。 阿马菲海岸 是平行的一个状态，比它更靠西一点。就是一个。不能，基本上没有名字，然后也没有什么景点，但是是很美的一个海滨城市， 就是纯天然的， 纯天然，就是你可以get lost 的一个地方。 哦，我的天哪，这个地方很让人心驰神往哈。 对，索伦托和阿马菲海岸，然后再下来就是咱们的西西里了。 西西里的美丽的传说了。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其实是传说有很多啊，它有美食美酒，这里头的这个生态酒，随便你闭着眼睛挑一瓶都巨好喝。 生态酒是什么？ 就是它是更环保的，它是因为意大利它是以阳光充足著称，让它的葡萄园受到的灌溉 得天独厚。 对，真的是非常好。而且二战的时候摧毁了很多这个欧洲内陆国家的酒窖酒庄，那很多其实酒摧毁后之后想重建，它的种子是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运过去的。 哦， 所以其实它你说它是现代酒的发源地也不为过。 是的， 哦， 而且每一家都是它不是大面积的生产，然后去做 marketing 啊，去做 branding。 那它怎么样？酒庄销售吗？ 基本上就是我知道的人周围供 来了 自给自足，不怎么往外销。 哦， 所以你必须去到那边，你才能喝到这种酒。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你在，比如说在北京拿了一杯非常棒的意大利的酒，这是很珍贵的，是不是这意思？酒庄里的。 西里岛的话， 啊，西里岛 非常珍贵， 哦， 肯定是人肉带回来 的。OK 了，人家不对外， 人家也不对外销售，就是这么有个性。我们酒香也不怕巷子深， 是的，是的。 而且西西里岛最著名的就是咱们的 mafia 黑手党嘛。 对， 那黑手党现在都已经白化了。 哦， 有可能你在一家餐厅吃着午餐的时候，旁边就是坐的意大利黑手党，都穿的西服革履，然后有可能是那种休闲装，正在读报纸，看着文文静静、儒儒雅雅，但是你不知道人家背后有多大的生意。 他们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游客，我说啊，你好，这个地方怎么去，他们会可以热情地给你介绍， 非常非常的热情， 啊，他们没有身份那种感觉， 而且你想跟他聊天什么都是很 open 的。 okay, 没有问题。 okay, 西西里岛的人非常的淳朴，很热情。 越往南越淳朴，越 keep real，是不是？ 这样我们就是从北到南隶属了一下。 谢谢伊万卡，非常好的一个靴子， 真的是 从脚到伸进去到脚底， 从这个帮然后一直到根儿， 是的，是 都有。 谢谢谢谢。其实我们会穿插也介绍不同的美食，意大利美食也非常的让人觉得向往。当然两个主要的今天说的城市，先说一个我们听听，就是那个天空之城。 OK， 天空之城白鹿里治奥，这个可能要说名字，白鹿里治奥可能是比较生僻的一个名字， 很生僻， 也很难念，很 白 鹿里治奥。 但是呢它其实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宫崎骏老师天空之城的这个原型。 原型， 哇， 据说是这个宫崎骏老师当天游玩到意大利这个北部的乡村，然后正好赶上那天下完雨， 阴雨， 云雾缭绕，然后看到这个城市就漂浮在白云之上的一种感觉，是悬浮状态的。然后立马他的灵感就来了，于是创造了这个天空之城。 我的天哪，这么轻而易举， 人家是大师 啊，还是得出去旅行，是不是？ 助理呀， 我的眼花了吗？ 助理呀，副撰稿人呀，都一起创作 啊， 一个 team。 先一个 team 哈，再打个电话喂，助理，我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灵感，你先帮我记一下。 但是至少这个灵感被他捕捉到了， 对， 这个是珍贵的， 这才是大师。 而且对他来说是影响很大的，印象深刻，因为他回去创作的整个作品没有任何偏离，还是我们看原著的话，其实还是蛮震撼的。 没错，没错，还原啊。 我自己个人这回是第一次去，六月份是第一次去到这个地方， 说说感觉怎么 样？远远跳过去的时候就感觉是到仙境一般。我随便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朋友圈里，所有的回复都说，这真的是你本人照的吗？这真的没有 PS 过吗？ 是是是，都有这种感叹啊。 因为它是一种不合理的存在，但它确实存在在那里。 一会儿我们下节目去翻翻他那张朋友圈。 是的，是的，到底有多么的不合理？ 对对对，是是。 那白鹿里照其实是建于2500年前。是名副其实的古城， 古城， 而且曾经在一度这个古代是扮演着一个交通要道、贸易枢纽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然后从罗马时期到中世纪晚期呢，都是非常的繁华，但是从16世纪开始，它有所塌陷。 哦， 因为它整个这个城体跟着地壳运动，它有所塌陷、 起伏。 然后到1695年的时候，有一场特大的地震。然后毁了一部分城体、也迫使很多居民往外迁，迁到了低谷一些比较平安 安全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连主教和这种驻区的市政厅都已经被迫迁出了、基本上这个城市的 空城 就没有了。 空城、 这就是它漫长的衰败期嘛。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居民基本上就迁出了、只剩下10人左右。 十人左右， 现在那个地方人多吗？ 现在依然很少，但是肯定比10人多。 哦， 但是，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发成旅游城市了嘛。 20。那个地方旅游城市的话，亦需要相对完善的配套吧？ 对， 那边。 它其实是这样，因为白鹿里知道它之所以很幸运的现在重新有走在复兴的路上，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是距罗马和佛罗伦萨均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 那还好， 所以很多城里人度个周末就到那边去玩， 去那边玩了。 对，这就是为什么它还有人气儿。 对， 那 对 对， 咱们刚才说到，其实南方有很多城市都是，甚至这个美景啊，比天空之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的， 但是就无人， 没有人去，不知道。 对， 交通不便可能是。 对。没有大城市罩着，它不是卫星城，它没有人去给它做一个宣传， 对，推广 、 所以说真的意大利旅游局也好，政府也好，可能就多修路吧，先把路打通了之后就有人去了。 是的是 的 所以其实现在因为政府啊，它虽然也有心去办这个事儿、但这个事情太难了。据这个意大利他们统计局统计，这样的城市 很多个， 在2016年差不多有2500个。 我的天哪， 在意大利 濒临灭绝的古 城，在意大利， 对、对、大部分都在南部， 2500个， 对，它是不可能一个一个救济起来的。 是的，是的。 但是每一个村子的村民啊、镇长啊、村长啊，都是对自己的古城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有一种执着和情结，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我怎么拯救这个城市呢？就想出来很多有趣的，你可以看。eBay 就是相当于是国外的这个淘宝，你会看到很多意大利的城市在拍卖。 哦，拍卖 标价从30万到130万欧元，不等。你买这个城市，你就可以去那边通水通电，自己去建设自己的一个城中城。 哦， 去那里拍电影吧。 我觉得应该把我们这个全域旅游的概念推给他们， 对 对, 对， 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几个村联合起来。 其实我们不说不知道，其实伊文卡一说有2500个左右这样的城市，也是一种遗产和财富。我觉得 真的， 对吧， 这个绝对是古村落群。 对对 对, 对， 而且每一个城镇他们都有自己存活的一些手艺， 是是， 比如说陶艺呀、这个养殖业、 玻璃啊之类的， 玻璃呀、 对对对， 彩绘呀、然后如果这个城镇没有了，那他的手艺也就失传了。真的很可惜。 对对对，里边有太多的情绪在里边了，还有情愫、情缘等等的啊。 是的， 刚刚我们说了，就是这是第一个有特点的城市哈，就是天空之城。下一个我们说了叫这个里维埃拉，所有世界上靠近海边的地方都叫里维埃拉。刚刚又从袁卡的口里知道一个信息，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漂亮的惨了？漂亮惨了！ 这个地方简直是人间天堂，去了不想回来。 这又是在南部是吗？ 这个是在北部， 北部的， 是在北部。刚才咱们讲到的五渔村呀、热那亚呀、都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其实是可以自驾开车，或者是租一辆车，直接从法国的蓝色海岸直接开到。我们这回就是这样走的，直接开过去。 你这两个地方够。够那什么呢，一个蓝色海岸，一个这边，那你来对比吧，有没有落差？ 你看蓝色海岸它也叫里维埃拉，但它是法属里维埃拉、然后又到了意属里维埃拉，你就会感觉意大利这部分啊，它失去了法国的那部分特别奢华的一些元素、因为像咱们知道法属的里维埃拉最著名的城市戛纳， 对，那是富人去度假的地方， 圣托里培， 对 对 对, 对，这是光鲜亮丽 glamorous 的一种反射，大家会比较嗨，也会比较做作， 对，有点装，是不是？ 有点装， 对对对， 一种架 拿劲儿啊， 对 对、 但是在意大利呢，虽然说他们 全是打滚的啊。 放开我！ 然说去那边的也都是有钱人， 啊、 但他很少有像富土豪啊， 啊对， 或者是这个、 啊、 这个特别沾染自己身份的那部分名人， 啊、 反而是那些知识分子很爱 去。对对对对对， 像我们刚才说的、 啊、教授 啊、教授啊、 牙医 啊 什么的， 对牙医、 嗯， 还有一些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 哦，很好， 嗯、 学术氛围很浓那个地方， 就是学术氛围很浓，然后那边就是、嗯、啊，好像很奢华，然后。 对对对， 假装自己上流社会 的 那种， 就这么理解。真的，法国南部那边的那个扎裤子腰都得都钳子以下， 啊、 这边都都得腰枪往上这儿。 哎，那个 很正式啊，很正式。 但是不管怎样、嗯，这两个地方都是全年阳光充足，基本上少雨少雪、 嗯， 然后又背临着山，又好又有特别清澈的海水， 是是是 有阳光沙滩，所有的东西都具备了。 都具备了。 你想度假，你想去山里玩，想去海边玩。随意选择，随意切换。 嗯、是我们了解了里维埃拉的这样一个地理的名字之后呢，其实意大利的美食全世界很，法国、中国、意大利，反正这些美食都可以拎出来聊的哈。 那必须的。 很多朋友呢，像到了那刚才跟我说，就不就是一个那个披萨和一个意大利面吗？还有什么？其实还很多是吧？ 嗯，刚才说到了披萨和意大利面， 对对对， 这个是被冠，对对对，被冠以意式美食的头两种。 哦、 嗯， 但实际上不止这两种、 嗯，当然不止、哦。但即使是这两种，也是有很多这个历史文化的蕴含在里面， 不同的风格的。 对 对 对， 哦、 刚才说到的意大利的这个披萨，其实并没有那么花哨、 嗯， 它是一个非常平民的一个东西，但它确实是美味。嗯、随时我吃一片，我都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是的，是的。 是吗？就是刚才我在想一个问题， 嗯、 咱们俩。一听那个没有肉 素的 啊，就觉得好像是没有食欲， 也很好吃的， 但它 果香， 是的， 它最远最最主要的一个元素是这个马苏里拉的奶酪、 哦、 这个是 出名， 产自意大利的这个原装的最好吃的奶酪。 对，所以我在想，在当地吃的披萨和咱们这儿它不是一个概念。 拉这么长的丝儿、嗯、 你这是拔丝地瓜吧？ 很有感觉哈、 嗯、 啊 嗯嗯，然后面呢，意大利面其实有很多种，刚才说的有宽面， 对， 然后有细面， 是 有螺丝面， 毛细、 嗯、 二粗、特细。 你那是兰州拉面吗？ 但其实咱们经常说的这个传统意面，它其实是这个拌呢，就是、血管面。 哦，血管面。 牛筋粉 是 吧？ 是 是 是， 对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 然后它做法也有很多，比如说咱们到这个不同的地区，它有 bologna， 就是那种红酱肉酱的面。 哦、红酱的。 然后还有绿面，然后还有墨鱼面。 哦，黑的。 啊、 很多，对 对, 对。 其实。披萨没那么多种，但是 面、嗯、 面 有 很 多种， 嗯，它要跟各种搭配组合。 哎呀， 还真是啊， 对， 那个、 就光这 面， 对，它其实跟咱们的面条是一个道理，琢磨着不同的风味，臊子面。 嗯、 啊， 油泼面、 油泼面、 宽面、扁 面、 长面、细面、龙须，对不对？ 拌面、 对 扯面、 炒面， 嗯 嗯， 彪彪面、 彪彪面， 哎呀，真是各种好吃的。 是，还是中国赢了，我跟你讲。 对，然后哎，你们还有炸酱面呢？ 对对， 还是中国赢。 所以我在旅行过程之中，真的有看到旁边桌的旅客带着老干妈去拌面。 啊、可以啊， 对 呀、 啊， 他只不过是难煮一点吗？我们在煮三分钟，他煮九分钟嘛，对不对？那你养啊， 煮出来了。 那 我做的这么好吃，你还要加料？ 是可以加的自己哈。 可以，但是他会有一些餐，有一些餐厅会觉得侮辱了他们的， 真的会这样。 大家要遵从当地的饮食习惯和文化哈、 嗯嗯。 除了意大利面，除了披萨，还有那种我们觉得很高级的黑白双叉汁。 嗯。 黑白松露。 哎呀，我的天哪！ 黑白松露真的是，嗯，可以说是又。极品，然后又罕见的一种食物。那在意大利其实它的产区是不同的、 哦、 有北边的这个白松露区，还有南边的 黑松 露 区。天还没有亮，到到一家就 上路了，又出去挖菌了。对。 那个味道啊，伊万卡你形容一下入口之后的感觉吗？ 我曾经拜一位邀请者的这个 邀请， 有 哦哦， 对对对，吃到一个全松露宴。 哎呀， 就是从黑到白。 哎呦，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就是其实松露它之所以这么值钱或者这么有名，是因为你只要舔一下，或者是哪怕一小口，你就唇齿留香。吃这么多了以后， 你会噎着的，周彤。 没有遇到过的香味，因为没吃过之前。 对， 松露其实也是菌类的植物，是吗？ 对的，是的，它是一种，你可以说是蘑菇。 对， 哦， 但它是一种很罕见，然后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 真的是唇齿留香哈。 唇齿留香， 哎呦， 嗯，但是 当它做成那种，它会融入。现在咱们有很多 各种食材， 餐厅是变成这种分子料理， 对对对对， 给它融化了，然后再打磨，再重塑。这种反而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就破坏了它本身的自然 的 美感。 里边有香菇，有平菇一块打。有可 能， 真的有可能。 如果要是不是良心商家， 对对对， 那就不是纯松露。 但因为它的气味实在是太旺了，所以不管你跟它是拌米饭还是拌面条， 都好吃。 它的味道永远都是你只能吃到松露的味道。 太好了， 太棒了， 就是、永远是主角。 这不是顶级香薰吗？不管跟谁都是我的味儿。 类似类似，对对，松露要去吃一吃哈。 那意大利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帕尔马火腿。 哦，那个是， 它是和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 齐名 的，非常香。 也是很薄那种吗？ 很薄很薄。 你说 切片的生火腿， 对，如果要是生火腿配上油煎的松露，黄油煎的松露， 那蒸点面包一夹，蒸点哈黄油咔一呲。 但是最经典的火腿能把火腿的香味不让松露去盖到它，而是体验它本身的这种鲜美的话， 是 配着甜瓜。 甜瓜， 甜瓜， 甜瓜火腿是一道经典的西式菜，很多餐厅都有。但是要看你这个甜瓜有多甜，火腿有多鲜。 到时候你那个东北进点香瓜呗。 对，香瓜不就是甜瓜吗？ 是 这个时候东北香瓜好好吃 的。 类似，但是这个欧洲的甜瓜真的是非常非常甜， 超级甜， 超级甜 啊！整点哈密。 啊，对，蘸点哈密那个，但哈密跟甜瓜还不是一个味儿， 就是你一口咬下去，你 那它怎么吃？是一口吃甜瓜，一口吃火腿 是 吗？ 它是甜瓜剪成，就是切成 一 片 儿， 一芽儿，对，然后那个火腿 包起来， 裹在上面。 哦，是这么吃， 培根包金针菇得吃吧？类似，对吧？ 类似， 对， 哦，我懂了， 升级版。 对对对，哇，食材之间的相互碰撞。 难怪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单吃那个火腿，我说这有什么好吃的？当时应该带两个香瓜。 对对对对， 香瓜配火腿，还有火腿配这个奶酪，是一种很好能把它的香味带出来。就好像咱们喝香槟之前，你要是吃两颗草莓，那香槟的味道才能挥发出来。 是的。 这都 是 小窍门。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时间还有一分钟了，伊万卡。其实我们会觉得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只要你对意大利这个国家感兴趣，都可以去游览和玩耍，对吧？我们羡慕一直在路上的朋友，但是你要知道，在路上的朋友，他们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分享这些内容。 而且说实话，前期的这些定制，还有去找到这些我们不一定找得到的美景和住处，是很费时间和精力的。 今天的意大利非常的立体啊，不管从南到北，从饮食到住宿，从文化到概念，通通说了个遍。 而且今天 40分钟， 对啊，说了两个以前我们并不是很了解的地方。 是的，是的，希望呢有生之年各位去意大利。这个非常漂亮的欧洲国家去感受美丽的风情。 对， 也希望伊万卡呢，他从事的事业越来越棒， 谢谢， 也有时间再来我们的旅行号一鸣七三分享他心中的那些小众的美丽的地方。 好的，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好。 松露什么味啊，君子？哎呦，带你 去 吃，你 去 那个鸡架啊，烤平菇整一整啊，哎。 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闺女儿，紧张吗？ 哎，老爷，今天出分，我当然紧张啊。您想想，您上了北师大，我妈上了中国政法，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哎呦，多丢人呐！ 77年恢复高考，当时啊是冬天考试，哎呦，给我冻得手都僵硬了。 哎，知道，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国家分配工作，不知道听您说了多少遍了。下边您是不是该说我妈99年高考赶上了大学扩招的头一年吧？ 啊，在郊区远，八达岭高速刚修好没2年。 老爷，现在八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哎，有网了，哎，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